户籍记第二十七章。那时若瑟的儿子莫纳协家族内泽罗斐哈德的女儿们前来。泽罗斐哈德是赫斐尔的儿子，赫斐尔是基勒阿德的儿子，基勒阿德是马基尔的儿子，马基尔是莫纳协的儿子。他们的名字是马赫拉、诺阿、何格拉、米尔加和提尔扎。他们站在梅瑟大司祭厄勒阿扎尔众领袖和全会众前及会幕门口说，我们的父亲死在旷野，但他并不是科拉黑党派中结党反抗上主的党徒，他只是因自己的罪死了，没有留下儿子。为什么让我们父亲的名字因为没有儿子就由本族中消灭，让我们在我们父亲的兄弟中也分得一份产业？梅瑟就将他们的案件呈到上主面前。上主训示梅瑟说，泽罗斐哈德的女儿们说得有理，你应在他们的父亲兄弟中分给他们一份产业，将他们父亲的产业转让给他们，并且你应训示以色列子民说，一个人死了若没有儿子，你们应将他的产业转让给他的女儿，如果连女儿也没有，应将他的产业分给他的兄弟们，如果连一个兄弟也没有，应将他的产业分给他父亲的兄弟们，如果他的父亲也没有兄弟，应将他的产业分给他家族中与他最近的亲属，他应继承遗产，这是以色列子民当守的法令，如上主对梅瑟所吩咐的。上主对梅瑟说，你上这座阿巴林山上去，看一看我赐给以色列子民的地方。你看了以后，你也要归到你亲属那里去，如你哥哥亚兰归去一样。因为在亲旷野里，当会众反叛时，我命你们在他们眼前以取水显我为圣时，你们违背了我的命令。梅瑟向上主说，往上主赐给一切血肉气息的天主委派一人管理会众，叫他处理他们的事件，领导他们出入，免得上主的会众如无牧之羊。上主对梅瑟说，你应选用农的儿子若苏厄，他是个有精神的人，按手在他身上，叫他站在大司祭厄勒阿扎尔和全会众前，当着他们的面委派他，将你的一些威权授给他，好叫以色列子民全会众听从他。但他应到大司祭厄勒阿扎尔面前，请司祭为他在上主面前咨询乌灵的决断，他和一切以色列子民及全会众应依照指示去行事。梅瑟就照上主吩咐他的做了，选用了若苏厄，叫他站在大司祭厄勒阿扎尔和全会众面前，按手在他身上委派了他，全照上主借着梅瑟所吩咐的。